也请然播音，圆圆、纪时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相聚在读书俱乐部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本讲姓氏的书，但是我想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各位听众朋友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包括金庸的很多小说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叫慕容。我想这个慕容复啊，慕容冲啊，慕容什么哈，这个金庸老师经常会在小说当中去运用。那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烟明鲜卑慕容家族传。首先我们请出他的作者杨毅先生。杨毅你好。 嗯，大家好。 首先聊聊这本书，讲慕容氏的哈。 嗯，对， 就是讲这个家族的。刚刚我也介绍过，这个书其实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本书，包括这个慕容家族，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其实大家通过武侠小说看到的只是只言片语，很多都是很片面的这个关于慕容氏的这样一些传说哈。 对，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面，虽然说创出了北乔峰、南慕容，好像把慕容家族位置摆得很高，但其实咱们都知道，里面的慕容公子、慕容复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他不但可悲，而且是个丑角儿。 哦， 里面有很高的野心，但是智商很低，情商更是低下，最后深深把一手好牌打烂，变成个疯子。 对，而且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心腹大焉，心腹大焉”。 对， 对，其实今天聊这本书，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作者的讲述，可能会更多的了解慕容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姓氏。 对，历史上的慕容家族， 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对， 你可以给我们简单 讲。就是说简单的讲呢，慕容家族他们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呢是在三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正式算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北方，在东北这一块。 那个时候三国时期东北还不属于魏蜀吴其中之一吧？ 东北当时有一部分已经属于魏国的地方了， 哦， 然后呢剩下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可能是一些边境少数民族， 哦， 那么慕容家族的这一支开基的老大叫做慕容莫福拔，他呢就是带着他的部族呢就搬迁到了边境线上，并且呢接受了魏国中央的统治，就是他当时已经算是归顺了大魏朝的，归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部族，并且呢他这个部族还曾经参与过当时就是说魏国的司马懿讨伐辽东的军阀公孙渊， 哦， 这个慕容家族他们还出兵帮助司马懿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魏国的一个臣属了。 那个时候他属于魏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吗？ 嗯，对，算是，因为当时从汉朝开始，就中国由于国力很强大， 对， 虽然说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都纷纷接受中国的统治，有的甚至就是说有深度交流，近的什么有的匈奴包括鲜卑，远的甚至中亚的很多少数民族，中亚地区的民族都已经就是说像中国类似于就是称臣纳贡了。而慕容家族呢，慕容摩富拔这一支，他们搬迁到中国东北之后呢，进一步的向汉族学习文化礼仪，甚至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据有一种说法，就是慕容摩富拔他戴了一种看着汉族的一些绅士戴了一种帽子， 哦， 这种帽子叫做步摇冠。 步摇冠， 步摇冠，对， 是那个步摇，就是我们 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那个妃子啊， 对对对，有 戴的那个 有一点类似，对， 簪子那种感觉叫 步摇，有点类似叫步摇冠、 哦。 这个步摇冠呢戴上之后呢，就说他那些小弟们一看，哎，老大戴这个帽子很漂亮啊，嗯、就纷纷就哦步摇步摇。这个因为可能就口音有一点问题，就叫成慕容了。但是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一个传说哈。 对，但是从中也可以见，就是说从慕容莫复拔他这个慕容家族的开基始祖开始， 嗯， 他就已经跟中原的这个民族文化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强的相近的一个、 嗯、 有一个融合的趋势了。 哦， 后来呢，那么慕容家族接下来就在东北这一块，就在边境上待着， 嗯， 就作为魏国的一个臣属。后来呢，三国结束了，晋朝取代了魏国，他又继续作为晋朝的臣属、 哦。 虽然这中间我们说牙齿跟舌头还要打架， 对， 有时候这个慕容家族也会跟晋朝或者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发生一些冲突， 嗯， 但整体而言呢，他还是以晋朝的一个臣属身份出现。 而且当时他那个部族的发展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部族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力量， 逐渐的像到这个晋朝的西晋的初期，他的时候部族大概有个10万左右的人口吧，这个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已经算不小的了， 嗯， 对 嗯， 这个量级，但这个只是量级，因为古代对于这个数量其实我们的史料记载都是很模糊的。这个呢有比他强大的，当时鲜卑族总共有6个大部，除了就是他慕容鲜卑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说余文鲜卑、拓跋鲜卑，这几个部都比他慕容部族的这个人数要更多、 嗯。 但是呢，毕竟有那么10万人左右，他也算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 嗯。 后来呢，到了西晋初年，西晋初年是司马炎在位，司马炎呢还算晋武帝司马炎，算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但是在司马炎去世之后，就是由他的儿子那个白痴皇帝司马衷继位，于是西晋开始八王之乱，就天下纷争，黎民是水深火热，尤其北边也是就是一片混乱，地方军阀是自相残杀，少数民族有一些也开始入侵边境烧杀抢掠。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慕容家族的人呢，他们站了出来，他们打着我们拥护继续拥护大晋的朝廷，同时我们要安顿这些黎民百姓，他们出兵打败了一些侵略百姓，就是烧杀百姓的这么一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并且呢又在当地保护生产，开展耕种，通过这个方法呢，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其中既有少数民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老百姓，都纷纷的投到慕容家族的这个治理范围内，于是逐渐呢慕容家族又得到了西晋朝廷的任命，被任命为地方官，就任命为就辽宁这一带的地方官，渐渐的呢他们就有一个原本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晋王朝在东北的一个代言人，那么慕容家族的发家就从这一步开始， 这是他真正开始崛起的， 对 啊，这样一个标志哈， 对 啊，然后之后他最兴盛的是在什么时代？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说慕容家族在他们在西晋初年，就是公元40世纪初的时候崛起之后，当时占的地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差不多今天辽宁这一块， 哦， 然后呢，当时中国北方西晋已经灭亡了，中国北方是被羯族建立的后赵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么这个后赵政权呢，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比较残暴的，他对于他治下的各族人民，就除了羯族之外的，是相对比较残暴的，尤其对于汉族老百姓，尤其到了这个羯族的第二个皇帝石虎，这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个暴君在位的时候呢，就横征暴敛，并且无恶不作，弄得整个北方呢是民不聊生，当时中国整个北方的老百姓都是纷纷的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当然最好的最正经的当然是东晋皇朝，如果东晋皇朝能够北伐中原光复失地，那老百姓是最高兴的，但是当时东晋皇朝自己也是陷于这种朝廷大臣和门户贵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中， 嗯， 反而就说有什么主地北伐反而被他们扯后腿，于是呢指望南方的这个东晋指望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北方的慕容家族他们反而就尤其慕容就是当时慕容家族崛起的时候的那一位领导人是他们慕容家族第四代，叫做慕容伟，让慕容伟的儿子慕容晃这个时候开始出兵频繁的与后赵打过好几仗，这样呢就渐渐的就是说把他的名头越打越响，最后呢慕容晃他是就是称王，建立了一个燕国，当然这个燕国呢他依然是属于晋朝的一个属国，并不是说我就不认晋朝了，我仍然尊奉东晋的皇帝为我的老大，我只是下属的一个王国。那么慕容晃他建国之后呢，接下来等到后赵的皇帝石虎一死之后，后赵这本身这些军阀又开始天下大乱，整个北方就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呢 当时的皇帝是慕容家，不是皇帝，当时慕容家族的首领，是他们中间的第六代慕容俊。这个时候慕容俊呢就趁机出兵，从东北我们就讲踏破中原，就一路打败了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后赵的一些残余力量，还有就是说冉闵的这个冉魏的势力，这样呢逐渐把河北地区给占领了，同时呢还渡过黄河抢占了山东，进攻河南，这样呢这个燕国就前燕达到它的一个鼎盛时期，占据咱们中国当时包括辽宁、河北，然后山东，还有河南和山西的一部分，就三分天下有其一，占据这么一大块地方。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哈，这个慕容这个家族还真是哈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历史。 对 啊，那后来他是经过几代的这样一个经营，达到了最高峰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他的第一代开始就在东北扎下根来，是他的第一代的首领。之后呢到西晋的时候，西晋初年就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然后他的第四代的首领慕容伟，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开始逐渐扩张势力，然后到第五代慕容璜，他开始建立了王国，称王了，建立了燕国。当时第五代的时候，当时地方还是辽宁省这一块地方。然后到第六代慕容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称帝了。这个慕容俊称帝的时间呢，就是说距离前面他的祖先过来就扎根这一块呢，已经过去了大概100余年。 一个多世纪。 对。 然后就是他称帝的那个时候，就是慕容俊称帝的时候， 对， 属于他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把这个姓氏成了一个王者的姓氏， 对，成为一个皇帝了，这个姓氏当上皇帝了。我们讲中国 皇家的这个姓氏， 对，中国历史上姓氏是很多的，但真的你要算算扳着指头算算，当过皇帝的姓氏其实也不多，当然那种就是说称了帝立刻被灭掉了咱不算。 好，然后呢这是他的第六代。第六代之后又经过了几代，为什么现在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姓什么都有，但是姓慕容的很少，姓慕的多，姓容的多哈， 对， 但是姓慕容的非常少。 对，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姓慕容的改成了姓慕或者姓容。因为就说这个本身而言，首先慕容家族它本身鲜卑族的姓慕容的人数量就不是特别多，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呢其次呢，在有一种慕容家族，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提到，就是说慕容家族它在南北朝的初期，最后它的这个燕国最后是被灭亡了。那么灭亡之后呢，尤其南朝的，当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宋， 对， 南朝宋的刘裕北伐灭掉之后呢，还杀了很多慕容家族的人，后面这些慕容家族的人呢，就说逐渐分散之后呢，一个是在历次的大的合并战乱中间，可能小姓氏本来就不容易留存下来，其次呢在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个汉化运动，就当时北朝也是鲜卑族的这个鲜卑的魏文帝， 南北朝时期是吧，北朝 的魏文帝拓跋宏他搞了一个汉化运动，他实际上让很多鲜卑人都把他的鲜卑族的姓氏改成这个汉族的姓氏，再加上以后的这历次就是说民族融合，逐渐连鲜卑族这个民族它都渐渐的 没落了， 不能叫没落了，它融合进了汉族，它跟汉族融为一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很多也就顺理成章的就是说把这个慕容改成了慕或者改成了容。像现在整个慕容的至少就是说全国应该还是有10万量级的这种，就慕和姓慕的姓容的，还而且同时确实也有很多人他还是写着自己的慕容，就我了解很多人他可能本来家里姓慕，他就把自己改成身份证改成慕容了，觉得还是祖上这个姓氏 对 这个 比较拉风一些， 对，拉风一些，可能放在几十年前可能会拉仇恨，但是现在呢就只有拉风了。 对，刚刚我说到哈，就是现在这个姓慕容的确实非常少见，其实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他在后面的就是中国的古代历史当中的后期，其实他好像出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比如说唐宋元明清之后哈，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慕容的姓氏了，感觉就历史记载很少。那他的这个王朝啊，包括他的这个姓氏，从您刚刚说第六代鼎盛时期到什么时候逐渐的开始衰弱了呢？ 基本上就是说当时我们说第六代慕容俊他称帝之后呢，算是慕容家族建立的，当时叫做燕国，大燕国，我们的历史上叫做前燕。 前燕，前是 前 后 的 前， 对，因为后面还有个后燕。这个前燕，它大概在这个公元360年左右， 达到一个巅峰。 嗯， 之后呢，由于慕容俊去世，慕容俊去世之后留下他的儿子第七代，也叫慕容伟。当然，这个慕容伟跟第四代慕容伟写法不一样。 哦，对， 这个写法 很复杂的一个 字，很复杂一个写法。 哦、 简单的说，一个日字和一个姓韦的韦小宝的韦。 韦啊、 对、 嗯， 然后呢，那么这位第七代的慕容伟呢、 嗯， 他是属于因为年少不经事，尤其呢他的这帮兄弟们。大家都是属于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不像祖辈父辈那样、 哦、就像虎父犬子的感觉。 虎父犬子，对，不像就是说祖辈那些能够都是这么艰苦创业过来的、嗯、知道不容易，他们呢就开始勾心斗角，把原本就是说原本的朝中还有兄弟两个，就是也是第六代，就慕容俊的兄弟，一个慕容克，一个慕容垂，有这哥俩在朝中就是说支撑起一片天，还勉强能够让大燕国继续保持一种鼎盛奋进的趋势。 嗯， 但是后来呢，慕容克也英年早逝。那慕容克一去世之后，剩下慕容垂就遭到了朝中的这些奸臣的排斥，最后被迫呢就远走他乡，就逃到当时西边的前秦，是抵朱人建立的一个前秦去了。 嗯， 于是这个时候东边就咱们的河北、东北、中原这一带剩的这些慕容家族。尽管他们还占着中国三分之一个天下，手里还有几十万大军，但是呢，整个朝廷上下老老小小都是在这儿胡作非为、横征暴敛，搞得整个国家就是乌烟瘴气。 嗯， 于是这个时候，西边的前秦已经很强大了，因为当时前秦的天王苻坚在位，并且有宰相王猛辅佐，国力正在强盛，就趁势出兵东进，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偌大和燕国就灭掉了。于是前燕就此灭亡。 哦， 当然前燕灭亡之后呢，后来慕容垂因为当刚才我们讲了，慕容垂他是投奔到了前秦去了，前秦灭掉前燕之后，更试图统一天下，就是打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个大家都是历史书都学过的。 对， 淝水之战呢，结果苻坚一战大败，大败之后呢，那些鲜卑族的燕国的这些王室贵族趁机又纷纷起兵造反。 哦， 于是呢，其中刚才我们讲的慕容俊的兄弟慕容垂趁机在河北又重新竖起旗子来，又建立了他的心腹大燕，就、 嗯、 这就 是金庸所说的那个慕容复哈，心腹大燕的那个。 嗯、 哦、 但是人家这实打实的心腹了大燕、 哦、 就建立了后燕。 哦， 那么后燕呢，他的地盘呢跟前燕基本差不了太多，稍微少一点。 嗯， 然后呢也是打下了很大一片江山，并且呢一度也是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嗯， 可是呢慕容垂他自己非常厉害，等到他自己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 慕容宝，而且就说比、 嗯、 可以说比之前的慕容伟还要惨 啊、哦、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过之而不及。 嗯， 短短如果说慕容垂之前他慕容伟还是算是被强大的前秦给打败的， 嗯， 那慕容宝完全是属于自己，就敌人打过来了，当时就是说、 嗯、 当时是北边的北魏，就是我们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宏另一个鲜卑族，就拓跋家族的北魏打过来了，然后呢北魏的军队当时数量人数很多，因为北魏还是更倾向于一个游牧部族的、 嗯、对， 他就是一些游牧民族骑兵，号称有几十万人，但实际上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是比不过燕国的这些军队的。然后慕容宝呢，他就采纳了一条什么计策呢、 嗯、 有人当时很多大臣给他出主意，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给他们来一个迎头痛击，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一边坚守一些要地，然后截断他们的粮道，好，有人建议呢我们就说应该声东击西，我反应该反过来攻击他们。 嗯， 他采纳了一个什么建议呢，他采纳了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命令所有的城自己各守各的，然后把主要军队集中到首都，还有集中到几个重要城市，等于其他城就 放弃了， 人守一天，守 都打仗都没有打，就直接让给人家了。 没有要打，但是就是说你们别指望援军、 哦， 你自己守一天算一天。 天哪！ 结果用这个方法就造成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当时河北的几百个城市就纷纷被魏军给占领， 嗯、 而且原本我们说。北魏当时还是一个类似于游牧部族的这么一个部落联盟的国家， 嗯， 但是通过在几个月里面就吃掉了燕国的这几百个城市，吸收不光是抢到了大批的钱粮，而且吸收了大批的人才， 嗯， 反而就北魏就一跃成为了北方最强的国家， 相当于把你的资源你自己不熟，就一个一个的给人 挖走， 挖走了，一个一个全部就变成人家的力量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后燕的这帮就是说皇亲贵族，还是国难当头，不是说团结一致起来就是设法逆袭，而是越是乱越要内讧内斗，就不停的就说一会儿这个人造反，一会儿那个人作乱，然后当皇帝的也要防备着下面的，而且就皇帝和他的皇子父子之间也是在这互相撕扯，最后就把这个国家，等到慕容宝死去的时候，短短3年时间，燕国又只剩下辽宁这边有一小块，还有山东这边有一块，就只剩两小块了。然后这个时候燕国其实就说已经可以说就此衰败了。之后呢，虽然这两个国家，南燕和北燕这两个小国家各自也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人才，但是呢也是难以回天。最后到公元5世纪初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呢也都先后灭亡了。 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哈。 对，从此这个鲜卑慕容的燕国就永远的成为历史了。只有在金庸小说里面，慕容复还 会出现， 浪迹闪电。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老说那个，哎呀，慕容复特别的傻，说那个在这个金庸里边也是，就是非常执着，但是又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人，其实就是不停的在兴复大燕，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感觉就说。慕容，咱们既然说到了，就顺便说说这个慕容复，他的为什么说他傻？说他傻不是说心腹大人就有错，但是你心腹大人应该讲究策略，选择你的策略，他的祖先大燕国怎么建立起来的？第一步，你得学习先进的文化。慕容家族的祖先最开始就是项慕汉化，并且呢，就是说学习汉族的这些礼仪，仿照汉族的官制建立，开始开荒种地，设置官僚。用这个方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然后呢，平时多做好事儿，平时就是说遇上灾荒连生的时候，能够拿出粮食来救济灾民，遇上就是说有人趁火打劫的时候，能够带兵出来主持公道，打败这些入侵的部族，用这个方法凝聚人心，使得周边的老百姓都愿意服从你的统治，也使得当时的朝廷能够认可你，作为觉得你是一个边境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力量， 对， 得到任命之后，再趁着乱世的机会，我逐步用这个方法，慢慢的收拢实力，对，收拢实力，然后等到一个好机会，天下大乱，我再打出我吊民伐罪的旗号来。 今天通过杨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讲述哈，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对于不仅仅是这个慕容家族的历史，可能对于这个三国时期的很多历史哈，有一定的这个兴趣了哈，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觉得我要去读一读这个书。其实我想这个书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大家并不是很熟知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究姓氏的这种成功的秘诀和他的这种历史渊源来讲述这个家族的成功之道，和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样去面对当下的生活哈，该怎么样去做自己真正的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 对， 我想这个也应该是杨老师特别想传达给听众朋友的哈。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我是一丹。